光在那玩呢，甭管是在军营中还是在朝堂内，自己那起居生活不堪回首啊。那会儿怎么过呀？把朝中大事办完之后，他这白天睡大觉，晚上熬夜玩，秉烛达旦，招呼宾客，细说民间细事啊，戏谑无所不为。看来这位始兴王爷是个民间曲艺的酷爱者，民间戏事皆都向为有什么哏的可乐的，大伙给他一念叨，他和乐的人仰马翻的，喜欢这个吗？每逢上朝时候，陈淑玲还爱演演戏，演戏有表演欲望，他常在车中马上手执卷高诵读啊。上朝的道上他还念书呢，大伙以为这位在家里不得怎么刻苦，哪知昨一宿刚听了一宿相声。那年都不叫相声，反正这逗乐的事儿，他是一宿一宿也听不烦呢。这会儿上朝的半道上，假模三样的，举着本在那念，给文武看呐，装出一副手不释卷、翩翩大儒的样子。他哪知道，他身边那帮大儒比他还会演戏呢，早把他看透了。敢等到散朝回到自己府中，马上他把自己衣服就脱光了，脱光了啊！这叫裸体表演，手执大斧为幕后摆戏呀、啊、感情诸般技艺各种杂技他亲自要参与，什么都练。此外，陈淑玲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盗墓，你知在过去这得顶着多大的道德压力呀、啊、人不能忘了祖先呢、啊、封建年月更讲究这个了，你想想每逢年节大事那都要祭祖啊，那祖先安葬在哪里啊，除了灵牌供着灵位之外，那就得看那墓地了。尤其是建康，这是六朝古都，头里有五朝都在这建都，那古墓多了去了。始兴王王爷没事儿，就带着一二百个亲信在那坟地里边土馒头镇里边转悠。土馒头啊，他称那坟头为土馒头，东瞅瞅西看看，北边绕着南边转转，他挨个看看这些墓的墓志铭。他去那地方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物，老百姓那墓不许立碑，有身份的人当时能立碑，那碑上写的姓的名谁有什么功劳，他一估计这位墓里边得赔点东西，赔点东西陪葬啊。赶等天黑，派手下进行挖掘，取其实质骨气，把文物是据为己有啊。这倒也罢，这位王爷除了盗墓还有一个令人恐怖的习惯，他爱抚玩已死名人的尸骨。你看人一盗墓对这玩意儿都拒而远之，绕点走他倒好，把死人的遗骸举起来拆吧拆吧抡吧抡吧，拿脚当一脚踢一边，一点不紧张不害怕，就这胆子把这死人的尸骨赏完把关，而且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还带回来，感觉这块骨头长得像什么什么，他按那树雕那么看着，拿回家里还藏着装饰装饰，要不就摆哪儿，多瘆得慌啊。他游玩途中只要在半路上看见民间少妻少女又有容颜者，长得稍微有那么点姿色，马上立即逼银呢、啊，道边他就强奸。不仅如此，左右的下属官员家里的女眷也经常要替他们的父亲丈夫到陈淑玲始兴王府这儿来值班。值什么班啊？用女眷来值班，就是供妻淫乐。种种丑事使得这位陈淑玲始兴王王爷到现在人缘到这样。陈宣帝能说一点不知道这二儿子什么德行吗？但是偏偏是偏爱淑玲，就宠着他，不绳之以法，光是说两句责备责备，也不像以前那些君王还有家法，不行拿大棍子搂两下，忍不得打，光说。这口头教育不是万能的，陈淑玲根本就没割心。在陈宣帝太建十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579年， 陈淑玲的生母彭皇妃去世了。彭氏一死，这是他亲妈，陈淑玲当然难过了。自打东晋以来，王公贵族死后大多葬于建康附近的梅岭。梅岭在哪儿？就是现在南京城南这一带。这一片风水宝地就好像洛阳城附近的北邙一带一样。我们说北邙无数荒丘，埋到那儿的还都不是没头脸的人物，得有点身份。那么陈淑玲就要把她的生母葬在梅岭这块风水宝地，找来找去看谁家坟地好呢。他看中东晋太傅谢安的墓穴位置呢。谢安就淝水大战命自己的子侄辈打败前秦帝王苻坚的那位东晋名士啊，不有那句话谢安风流吗？就说他呢，这个人曾经东山再起，获得重大喜讯的时候面无喜色，就走道的时候把那拖拉板后边那根儿给踩断了，目击为之而折，那是激动不能表现出来，明示态度吗？谢安那多有影响啊，所以谢安那墓地风水肯定是最好的。现在陈淑玲一看，就这位谢前辈这地儿可用，把那墓砸了，把谢安谢太傅这墓给砸毁了，从里边把那棺材抬出来，谢安的尸身还没有完全腐烂呢。你想这么大的名人那么趁钱，那棺木是上等的，密封的越好尸体腐烂的越慢呢。这棺材怎么处理呀？就劲儿找那么一坑扔坑里就完了。这名士身后多可怜呢。谢安原有这墓穴重新装修装修，陈淑玲一看按照自己的构想把谢安墓重新整修一新，然后把自己的母亲彭氏的灵柩就葬于此地呀。遥想东晋末年，当初桓玄也带兵进建康，曾经想占领谢安的旧宅，那会儿谢安刚死了不久啊，那谢安故居算重点文物保护吧，手握兵权的桓玄想占领谢宅作为自己的临时指挥部，但是当时谢安的孙子据理力争啊，人谢家在朝中还说了算呢，我们是名门，你桓玄家族也是贵族啊，你怎么能随意侵占我们家的地方啊？别看桓玄当时已经朝权在握，马上就要篡位登基了，但是对王谢大族心中仍然存有尊敬惧怕之意，退让一大步改主意了，所以谢家大宅平安无事啊。现在到了南朝陈国时代，陈淑玲连问都不问就把曾经这么一位江南伟人给刨尸掘坟了，把这尸体随便往一坑里一埋，这就算完。当时谢安还有后人吗？有啊，他的九世孙谢真刚从北周回到建康不久，还有一个名号叫昭远将军呢。可是今非昔比，他连个不字都没敢说，眼睁睁眼巴巴就看着赫赫先祖这大墓任人捣毁，谢安的骸骨也被人随处乱扔。这一件事儿透露出一个信息呀，在南朝陈国时代，高门士族连同南朝的命运一起已经接近了奄奄一息的尾声，所谓日薄西山，这就快到头了。谢安的九世孙谢真除了文采实在也没有当年那份大志跟勇气了，倒是他文采出众，所以后来陈后主很欣赏谢真，此人传世只有诗歌一句啊，怎么就一句啊？那些句都丢了，找不着了，全诗散佚。诗的题目叫《春日闲居》，留下的一句就是“风定花犹落”。别说，这句还颇有意境啊。按下谢家不表，再说造反的这位始兴王陈淑玲，为他的母亲居丧数日之后， 假装哀痛过度，还给朝廷呈现了一部涅槃经，自称是赐自己身上的鲜血写成的。其实一打听啊，他们家丢了好几只狗，是宰完狗用狗血写的，愣说是自己的血。嗨，只要表示孝道，当回狗也不要紧的，他倒不计较自己骂自己。在母亲的葬礼上，世兴王一脸哀痛啊，给大伙看呢。敢等回到自己的内室之中，他就要把那孝袍的孝帽全摘了，大吃大喝吃肉，然后换来歌舞，嬉笑言谈。感情这是一个典型的双面人伪君子，对自己亲娘他都这么虚假。仔细想来，陈叔陵这个人跟以前的那些南朝政权的暴君们还有区别。以前刘宋、萧梁、萧齐这些小君王也都很荒唐淫乱暴逆，但是他们都大多在青春期，叛逆性格那很不稳定。陈树林早过这岁数了，他拿那药刀砍的大哥陈叔宝脖子的时候，那年周岁29，这要再说青春期，这发育可就太晚了。他也没有神经病，为什么呢？甭管是在外边镇守要地，还是在朝中东府之内掌管朝政，他管理属下还有一定的手腕呢。与太子哥哥没有深仇大恨，两个人小时候一块还流浪过天涯，在长安城异地他乡作为人质。这么一个成年人竟然在父亲刚死的时候就胆大包天，当着众人的面要谋杀他的太子哥哥，怎么能说他是病人呢？怎么能说他不是阴谋啊？只不过他智商不很高，想法太简单而已，但他野心跟狠毒劲儿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呀。不知他怎么想的，大概最大可能他就是觉得自己的父皇生前对他最为喜爱骄纵，应该是自己继位，让他的哥哥继位，他心里不忍，故而萌生了篡夺之意呀。别看陈叔陵这会儿又是释放囚犯，又要招兵买马，又要联络故臣，凑了半天也就那么1000来人啊，这点人够干嘛的呀？而且健康城城中当时没多少军马，众军并沅江而防守，都在外边防守长江呢，内城空虚。这时候三弟长沙王陈叔坚比他那太子大哥陈叔宝镇定多了，他请示柳皇后，柳皇后挨了2刀倒是没致命，这会儿一边治着病一边发表命令啊。长沙王陈叔坚征得了柳皇后的认同，以太子名义找右卫将军萧摩柯入宫受命。萧摩柯那也是一员百战百胜的勇将，当时手下兵马也不多，怎么这勇将手下都没兵啊？这不都在健康城外各个边防重镇那防守着呢？萧摩柯手下也就是数百兵马，这员百战名将高级的职业军人一听说皇储急召，那还不进宫吗？带着这几百兵马披挂上阵，您别看人数不多，可全是精兵。老百姓讲话，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这是以一当十的精锐，几百人跟着萧摩柯就奔了宫中了，先保护着皇宫。萧摩柯进宫见驾，一听说哦，二皇子造反呢，那么既然有储君的命令，我只有为国效劳了，带着这几百人马杀出来奔着东府。陈叔陵他们家就过来了，陈叔陵听人一说，什么百胜将军萧摩柯来了，哎呦，他能把我消磨喽？陈叔陵先心慌了，忙派人把自己全部的仪仗鼓乐全都送过去，干嘛？留给萧大将军用，并且许诺呀，如果你要能扶保我登基为帝，我马上任命萧大将军为宰臣。宰臣呢，你就当一把手了，你算大丞相，这还行不行啊？萧摩柯智勇双全，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派人回复说王爷派这使者呀，我不信， 您得派您的心腹人前来，我才敢相信王爷所说是真。陈淑玲闻讯大喜呀，把自己左右手两个高级智囊亲自给送回来了。这二位心腹智囊身兼重任，快马加鞭前来送死，他们哪知道是送死啊，到这儿就被萧摩柯抓住砍下头颅，命人去把这条给送回去。哟，陈淑玲傻了，这么会功夫自己俩左右手就完了，智囊没了。他本身陈淑玲心想，我就这脑子转悠慢，全仗他们俩给我出主意，他们俩死我怎么办呢？万分后悔，知道大事不妙啊。陈淑玲也不敢再往宫中杀了，杀不出去的，东府外边全是人家萧摩柯的兵马，别看几百人，我还真打不过他，我奔内宅跑吧。他往自己家里跑，到了内院，把王妃张氏还有他平时最宠爱的六个美人，把这七个美女都叫到井边上来了，也甭解释甭说了，亲自动手啊，一个一个把这七大美人都扔井里淹死了。然后他纵身上马，率左右亲兵数百人想逃到健康城外的新林，拼命往那儿杀干嘛呀，那儿有他的嫡系部队呀，城中他也没多少人呢，如果要跑到新林，这陈淑玲就有了生路了，能打则打，不能打可以从这地儿乘舟走水路逃奔北边投降隋朝，能让他走吗？这一帮人刚刚跑到半道，就被萧摩柯的手下给等来了，等来了啊！萧大将军智勇双全嘛，知道他必然走这条道，派人在那埋伏着呢。赶进了包围圈，人家大喝一声，四面杀出，手舞白刃，双方交战。陈淑玲手下跑的跑，死的死，最后就剩这陈淑玲一个人了。他打了十来分钟，那心都散了，没功夫打了，只有招架力，无有还手功，被人给活捉了。抓住之后，萧伯克早已下令不用往我这儿带，抓着就可以把他脑袋剁下来，我就看人头就行。有人过来咔哧一刀把始兴王陈淑玲的脑袋剁了下来，交给了萧伯克。萧伯克把这脑袋送到宫中，让太子陈叔宝看一看，这一回祸乱平定，文武大臣还有皇室贵族们联合起来一商量，给这陈叔玲定罪，按照宋氏的故事把陈叔玲流失于中江。宋氏故事就是南朝刘宋政权里边那元凶刘绍啊，按照对刘绍的处理方式，把这始兴王尸体扔江里了，把始兴王陈淑玲的宫室毁为猪圈，这是一种让大伙看着的一种耻辱，人住的房子改猪圈了。陈淑玲的儿子那是一个也活不了，变猪其子啊，而且把他生母彭氏的坟也给挖开了，那不借人谢家的地方，现在再还回来还谢氏之营啊。在这场陈国宫廷政变中，长沙王陈叔坚功劳最大。为什么？当时要不是陈叔娟掐住他二哥陈叔玲的脖子，那宫中皇后啊、太子乳娘啊、包括太子就更悬了，陈叔玲的职务几乎原封不动都归了长沙王陈叔坚了。他拜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大权在握，没过多久又被升为司空。由于当时陈后主这脖子还受着伤呢，伤是没有完全恢复，主要也是惊吓的，朝中大事不能亲自去处理，就由自己这弟弟陈叔坚一个人说了算吧。这么一来，权倾朝野，这感觉这个东西很奇怪。本来陈叔坚没打算贪权的，这说了算这种滋味他特别的顺心，这感觉一上来，长沙王就不知道自个儿是老几了。原先还清醒，老大老二老三，他算老三，现在他俨然就觉得自己是老大了。这权力容易使人腐败， 集权就容易使人极度的腐败，一点不假，在长沙王陈树坚身上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由此而骄纵，所办事情大多不合于法度啊。于是这陈后主一边养病，一边心中就有点对他产生看法了。公元583年，陈后主下诏命陈书坚出任江州刺史。陈书坚还没等到位呢，就有人劝后主可不能让他出去。怎么呢？在京城间还能看着他，他要出了京城，那叫纵虎外出，后患无穷啊，他在外边招兵买马你可就管不着了。后主连忙又把圣旨改了，这出尔反尔，这哪是英明之君的行为啊。二次下诏恢复陈书坚原先的官职，还是朝中司空啊，但是手中实际的兵马使用权、人事任用权全都给剥夺了。陈书坚也不傻，心里边有点不安心，对这位皇帝大哥也产生了仇恨了。愤恨之余，他使用旁门左道了。什么旁门左道？他找人做了一个机器木偶人，那是最早的机器人，木头的。你别看时间早，但是中国古人这智慧那可不能小看。这木偶人做的跟真人大小一样，穿着道袍，里边竟是削线机关，白天黑夜是连轴转。好，这木偶人能动，还能会跪下磕头，是昼夜不停他围着这木偶人做法事，所谓下教之啊。这教是道教法师的称呼，他是用这木偶人来诅咒自己的皇帝大哥陈后主呢，你快点死吧，哪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年冬天有人把他巫蛊诅咒这事儿就上书揭发了，陈后主闻听大怒，没想到二弟造反刚刚平静，这三弟你怎么就忘了咱们仨一块跪在父皇的床前接受托孤之中，你也祷告我死啊。啊，派人把长沙王府搜查一遍，那还搜不着吗？你想那木偶跟真人大小一样，穿着道袍，一看木头老道在那烂蹦，谁呀？哦，这就是陈后主啊。好嘛，可让陛下猜对啊，人赃物证俱全，暗验病实。陈叔宝一声令下，把三弟陈叔娟囚于大牢之中，听候发落。 听众朋友们，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通史演义》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遗时光》。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开年巨献，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跟随作者江城一起探寻民国历史。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